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买5G 手机到中国移动，现在起上北京移动享超值购机福利，话费预存多少降多少，优惠高达6500元，最低0元换5G 手机，畅快享极速网络，快发送5G 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2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每天清晨7点钟，兄弟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泽。 很多朋友都说外出要多穿点衣服啊。对，今天外面不仅有风，而且气温确实挺低的， 好冷啊。 经过了极夜之后呢，现在如果你赶着上班的话，抬头看一下，已经可以看到微微的天已经亮了。今天因为刮风，所以各个楼宇的轮廓也比较的清晰，所以请大家外出的时候真的要多穿一点衣服哈。刚才天气预报也说了，一直会刮到晚上哈。 是的，哇，只差一天，真的冬至一过啊，这个天亮的一下就感觉早了。 但是早上上班的朋友，尤其起得特别早的朋友，可能心里还觉得有点委屈哈。每天我都这么早披星戴月的，大家伙辛苦了。这一年啊，说实在的，过得是真快哈。 没错， 这眼瞅着都已经24号了，下一周就要跨年了，也请大家打起精神来，咱们把最后这2021年的几天过好了哈。好，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看到大家伙来打招呼了哈，一会儿和您分享。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足的排名哈。排名怎么样？ 是的，年终排名啊，国足第74，亚洲第8，比利时4连霸， 好像还是我们惯常的位置哈。 CBA 这边马上就要开始了，欢迎吉布森回归北京首钢。 是的，姚明表示四国手仅合练一天就开赛，队伍磨合比成绩更重要。 羽生结弦成功的在昨天完成了阿克塞尔4周跳。 体坛热搜榜方面呢，吴大靖等四人已获2022年冬奥会参赛资格。 英超官方宣布利物浦对利兹联赛的比赛因为疫情被延期。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保持互动。眼瞅着中超也快结束了哈，那谁能穿上本土金靴呢？是张玉宁对标郭田雨呢，还是您心目当中有其他人的这个想法哈？CBA 精辽大战一触即发，我们也来前瞻一下即将开始的 CBA 第二阶段。虽然国安的比赛不太理想，但是又有新的期待了，我们还会有篮球比赛可看哈。 是的 啊，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互动。那很快就要跨年了，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会持续到下周31号，本年度的最后一天。集齐8张冬奥卡片，我们可以一起来分2022元旦红包，欢迎大家来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还有听听故事广播、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您来。海量精品内容任您听，快来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下周真的要喊新年好了哈。 是的。 草球也争春说期待精彩对决，最好能够拿下辽宁。哎呀，辽宁还是排名这么靠前的球队哈， 不好打。 确实是，现在啊，我们有2个外援回来了，新签的和回来了哈。 还是有所期待的。荣成斋说，今天早上太冷了，还有点小风，我已经到单位了，辛苦您了。大家外出的时候真是多穿两件哈、啊，我觉得这种叠穿的方式还是比较合适。 是， 比如说您在外边冷，到屋里呢稍微有暖气的地方还稍微有点热和干的时候，您就可以穿里面多穿的这几件衣服了哈。 嗯，是的。 首钢给我们一个惊喜吧，战胜辽宁也不是不可能啊。9971说，对，这不是期待当中吗？孙东林也是提醒大伙儿哈，要保暖啊，欢迎您跟我们保持互动。Pacer 说了，说这盼了一天的雪呢，昨儿一直说下雪下雪哈，可能有的地儿下了，因为北京太大了，可能有的地儿就没看见雪的影子，期待着啊，期待下一场雪的到来。 是的，关键天晴啊、嗯、 对， 现在天气有点太晴， 对，一刮风就没有下雪的条件了，是不是？嗯。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国家陈良路杂家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电媒体合作，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刚才说到下雪，有朋友就来分享说下了下了，他们家这附近哈，从楼上往下拍的、嗯、说下了2个多小时，这是南极，瞧您这名字南极，还不得天天都得下呀。平也说了，全华班对阵辽宁无悬念，现在书豪回来了，悬念也就来了哈。 嗯， 也有朋友说对辽宁可不好，打拼一下哈，看看咱们外援回来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 是， 这是咱们期待的哈。 对，还有吉布森呢， 嗯， 都可以用、 啊，都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可能性哈。 是的， 好了，欢迎大家来聊天啊。我们先说国足的排名，昨天国际足联官方公布了2021年12月份男足国家队的最新排名，也是2021年的最后一回排名了，年终排名，中国男足总排名。亚洲排名的积分都没有变化，1337.33分位列在第74位，这是国足近4年来的最高年终排名了、 嗯、 目前在亚足联榜单当中依然是排在第8，伊朗占据首位，比利时队呢是在连续4年的情况下年终排名位列总榜单的头名。 在本积分时段，中国男足国家队并没有比赛任务，因此积分依然定格在1337.33分，总排名列第74位，与11月份公布时完全一样，这也是国足近4年来的最高年终排名。自2018年起，国足在这4年来的排名，到年末的时候依次为第76、第76、第75和第74名。国际足联自1992年12月底创办国际足联男足国家队排名以来，中国队最高排名为1998年12月份的第37位，最低排名是2013年3月时的109名，平均排名是73位。在亚足联榜单上，国足是第8，排名超过男足的亚足联球队依次为伊朗、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队，伊拉克队和阿曼队也跻身亚足联前10的行列。那最新榜单上呢，国足与先前的阿联酋积分差距为13.06分，领先亚洲第9的伊拉克队4.30分。日本队在2019年和2020年连续2年占据亚足联年终头名位置后，今年被伊朗队取代，暂列亚洲第2。2022年1月27号，中国队将在世预赛第12强赛。12强赛第7轮中客场和日本队交锋，2月1号第8轮客场的对手越南队，目前是1212.54分，占据总榜单的第98位，亚足联榜单上的第17位。 嗯，1月份2月份还有2场12强赛要打哈。我们连线了天鹰，对国足排名的情况呢做了一个简单的点评。国足说，天鹰说，国足呢这个排名哈，基本上是体现了球队的水平。规划球员回归现在不确定，所以李霄鹏的进攻端哈现在还是遇到一些困难。 现在呢，应该说李霄鹏的时代，他跟之前的李铁时代比，真的是情况要坏了很多。首先哈，中国队在十二强赛之前的比赛当中，应该说进攻的问题不是特别大，防守才是问题。但是进攻的优势主要来自于我们的规划球员，但是我们的规划球员在下一阶段的比赛能不能到国家队归队，我认为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问题。我个人觉得的可能性真的是不大，因为他如果真正已经在巴西踢到比赛了的人，那么他要进到中国会面临长时间的这种隔离，他们这种等于说他的这种备战周期，等于他的这种国家队报道的时间会长很多，这个在理论上是不会实现的。另外一个，如果他没有找到俱乐部去比赛，那么他的状态如何保证？就跟他一样在家里面休息的时候，他如何几个月之后踢国家队比赛？所以说现在李霄鹏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球星们不在了，攻防两端原来尚可的进攻现在也不行了。我认为对于李霄鹏来讲，他的情况如此的恶劣，那只能从一个路上想办法，就是中国队尽快要改变战术。我还是相信即便我们的规划不在了，中国队的进攻也不会是小组当中最差的，中国队依然会受困于自己的防守。下一阶段我认为李霄鹏指导应该是在还是要在防守上下足功夫。应该说好，出身于山东足球的这种体系当中，他对于这种防守反击，对于这种立足防守，再去讲这种比赛场面比赛的数据方面，我觉得其实会有更加有心得。李指导能不能把防守解决好，无论是通过人员变化还是阵容变化，才是下一阶段中国队真正的核心的关键的问题所在。 那对于规划回归不定这个话题哈，中新报的记者郭坚也同样认为说要做好两手准备，尤其是本土球员像郭天宇啊，包括张玉宁哈，在国家队的表现应该是挺身而出。 国家队的问题，因为一月底就有这个接着打十二强赛了，现在呢是规划球员基本上都回巴西了，明年能不能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我觉得这个是个未知数。国家队需要做两手准备，就是李霄鹏一定要准备好这个备选答案，因为你一月底的比赛按照计划呢是大概一月中旬就要集中，你如果规划球员如果从巴西回来的话，你要先完成隔离，那就是说你按这个时间点算，那再过一个多礼拜就得回来了。你目前看这种情况呢不是特别现实。所以现在联赛里边状态好的这些进攻球员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就是要挑更重的担子。所以现在就是在联赛里边发挥的比较好的球员，包括张玉宁肯定是这个相当出色的这个国内球员，然后你包括郭田宇，包括吕文君，我觉得都要做好在这个十二强赛接下来的比赛里边有更多出场时间，然后这个发挥自己水平的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这种准备是一定要做的。 刚才子昂说了哈，我们亚洲排名中国队是排在第八，那么世界排名呢一到十分别是比利时、巴西、法国、英格兰、阿根廷、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麦和荷兰。那么这个顺序哈基本上没有变。 是的。 实际上呢跟上个月是完全一样的。 没错。 啊，尤其是比利时队已经连续四年了，年终排名就是排在第一位的哈。 这四年也经历过不少大赛了。比利时倒是也一直没拿大赛冠军。但人家的这个就能做到排名排在第一位， 积分没减太多。 嗯， 严强，大家非常熟悉的足球评论人哈，国际视野的这个评论人也说到，国足打日本和越南这两场比赛就要求不要瞎踢哈，也不丢人，反正也不垫底，你就好好踢呗。 国足最终的亚洲排名第八，这是对于2021年的一个总结，所以这样的一个排名，包括 FIFA ranking 国际足联的排名74位，似乎没有太多的改变。但是对于球迷的观感来讲，我相信世预赛前面这六场比赛是没法交差的啊，整个这个过程可能比最终的结果更让人不满，否则也不会有主教练更迭这样的一个决断。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相信足协对于接下来打日本打越南这两场比赛应该会有一定的任务要求。最开始在前瞻这个世预赛的时候，我就说过有一个三不原则啊，不丢人，不瞎踢，不垫底，现在应该还是这样的一种标准。据说 有消息显示吧，哈，中国足协对于接下来这两场比赛可能对日本就是不丢人，也就意味着不大败啊，这就是一个成绩方面的期许。而对于越南，希望不能够给不要给这个全国球迷添乱吧，那同样也是一个不丢人啊。如果不输越南的话，基本上可以做到世预赛小组当中不垫底。我们也很难对于李霄鹏带队还有任何更高的期待。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发生在更早之前啊，甚至可以说今天的这种成绩结果十几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一些病根，当然后期的管理有很多不配套的地方。 今天其中一个话题就是今年的中超金靴能归谁啊？这个赛季，大家也在讨论哈，说那必须是玉宁啊。大辉说的哈，大辉说玉宁，荣成斋也说本土球员那肯定是玉宁， 因为确实整个联赛的金靴还是有难度的。前面的长春亚泰的朱尼奥尔进了13个球，就算后面的埃克森卡尔德克。不再进球的话，埃克森肯定不会在中超进球了哈。后面这些球员不进球的话，前面至少跟如尼尔差4个，我觉得对于玉宁来说是比较难的啊。整个的金靴，但是我觉得国内球员的金靴还是完全可以争一下的。郭天宇现在是进了10个球，张玉宁现在是进了9个球， 所以说差一个哈。 对，当然了，严格来说，如果说接下来郭天宇和张玉宁都不进球的话。本土金靴给埃克森 啊，你是算是本土哈、 啊、 当然又看你这个本土金靴的话是不是也要参考一下成绩哈、啊、如果两个人不相上下的话哈、啊、还有朋友说哈、啊、说这个规划球员如果有愿意参加比赛的话，有可能直接去客场和国家队集结吗？对，之前这个洛国富就是这么说的，我先回去了，国家队要是召唤我的话，我就直接去国家队那边会合。他当时 是 这么说的， 话说是这么说，对吧？这相当于有事给我打电话，咱之间一定帮忙。 对对对，有事你叫我哈。 对，但是 你一定叫我，我一定去。 一打电话，哎呦，这两天在外地呢，过不去了，就这样。 应该不会吧？他之前表态了那么坚决。 不是，他关键是咋回来呀？回来以后14+7再加七， 不回了，直接去那儿。 啊， 直接去比赛地。 对，直接去比赛地，这是一种可能，但是也得看当地的防疫政策，那就是彻底就没有什么国内合练的机会。那其实给教练组也是提了一个训练上的难题吧。 是， 如果说你总要估着，就是说摸索着说，这几个规划是不是到时候会加入球队？那平时怎么练？ 看录像。任我行说了，我今天看到一篇啊，这个写的文章哈，反正就是。有关什么国安不想成为第二个阿尔滨的这个意思吧，反正就是大伙儿就看看呀，这是我们球迷的想法哈。杨阳说希望是我安的张玉宁，如果这么比的话哈。家里人说那剩下的比赛又没指望出现，就说国足的比赛，那李霄鹏反而应该是没有压力的。有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尤其是跟越南那场比赛，那个时间确实是有压力哈。又是春节，又是赶上冬奥会之前哈，所以说那比赛还是挺有压力的。苏远军说我在食堂吃饭呢，一边吃早餐一边听节目，一边互动，我真美。 是， 欢迎您跟大家伙互动哈。 Sound Boy 也说这个首钢的风超巨和林疯狂以及吉布森，包括及时雨，如果要是同时都下起3分雨，那赢球是没有，不是没有可能的。 那当然了，对面可能球迷也是这么觉着的啊。 您说啊，这4个人下一半就行哈。 对， 期待补强的首钢是一场精彩对决啊！说的跟辽宁的这一场，做好自己，拼一场不好打的比赛。 是，水滴无形也说辽宁和首钢快开始了啊！看年轻球员，看新组合。 赶紧开始吧！都有好几个月我都没看上篮球了。书豪又回来了，打辽宁还是挺有信心的，肯定是不好打。 是， 但是呢，也有希望赢。还有个朋友写了个打油诗是吧？贾国安说的不好打，不好打，内外线都不占优势。哎，不押韵。辽宁防守也很强硬，首钢的外援受得了吗？果然不押韵，一个都没押上。 还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在讨论说李金羽主教练应该复出冲一下阿尔克森的总进球记录。这是纯属这个 郑智主教练冲一下吴庆的最年长进球记录，这纯属就是说段子了啊。 嗯，往事如烟说，这早晚吧，金靴奖都得归咱们张玉宁，期待他未来更美好吧。 是，老百姓这位这个听众说，你怎么知道洛国富就不去呢？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那这您是夺了我之腹了，我不是说艾克森不愿意来， 嗯 啊，我是说他怎么来。那如果说按理说艾克森是不能回国直接比赛的， 嗯， 对吧？假如说咱们有个主场，那艾克森是不是得来了14+7+7？ 嗯， 哎，那这个的原因就是因为艾克森从那边来有风险，对吧？可能有携带啊，咱们也不知道疫苗打得怎么样，也没问哈。那如果说咱们就去日本去比赛，艾克森也去了， 嗯， 那是不是跟国足一起吃一起睡一起住，那就相当于在回国也没隔离呀， 嗯， 至少跟国足这批人是这么一回事，那这个闭环就闭不住了， 的确是有风险的。 对，这个怎么处理，现在就是说从来也就没讨论啊， 嗯， 这事儿就大家就现在都是啊答应了，是回来我肯定 到时候回来，表态是表态了的。 对， 嗯，当然也要看实际的情况呀， 对， 嗯， 执行上有问题啊。 嗯，风雨中的雪月说了，哎呦，国足排第8也不错了。 嗯 嗯，闲人北三说，这月份牌是翻一篇少一篇，日子是过一天短一天。 对， 这指的是2021年哈，很快2022年又要到来了，又要新的月份牌了哈， 嗯。是的，顾天老球迷也说，剩下的比赛国足的比赛不重要了，只要不输越南就行，就想过个好年。 对，想过个好年。 嗯 ，Space 也到单位了，说我到单位我豁出去了，吃点好的。一看哇，这么大根油条， 嗯， 应该还是豆腐脑是吧？我打开看一下，还真是，还吃的比较节制， 嗯， 只吃了一根油条和一小碗豆腐脑。 嗯， 这天冷，大伙儿多吃点哈。 是的。 灰太狼说了，国安剩下的几场啊，都是为荣誉而战，为未来而战，为希望而战。 嗯。 忙碌的闲人说，对辽宁，敢拼才会赢啊，咱得敢想啊。 对。 嗯。感谢大家伙来互动哈，您慢慢聊着，我们再给大家继续往下说着。这中超呢，来看看保级组的情况啊。第18轮结束之后，这一轮过了，那么可以说争冠组和保级组的形势也比较明朗了。 嗯， 尤其是争冠组，嗯，没咱什么事儿了。山东泰山的优势已经达到了10分，还剩下4轮的情况下，下一轮泰山赢球就可以啊，提前夺得2021年的中超冠军了。 是的，那相比于争冠组，保级组的形势还不是十分明朗。除了上海申花与河南嵩山龙门已经保级之外，其余球队均存在去提升降级附加赛的可能。不过就目前的形势看，去提附加赛的球队基本上也就是从青岛队、金门虎队以及重庆队这3支球队中产生。 那给分析分析这个积分。 嗯，从积分榬上分析呢，青岛队是3胜1平14负啊，仅积10分，排名垫底，处于最危险的位置。那落后倒数第3名重庆队3分，倒数第4名大连队6分。目前球队士气比较低落，想要完成翻盘是难上加难。倒数第2名金门虎队啊，比青岛队多了1分，形势也很危急。加上球队爆发了伤病潮，外援卡达尔也赛季报销，可以说金门虎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重庆队的情况要稍好于天津和青岛，不过领先优势也仅仅为2分，稍有不慎就会重新掉入降级区。但是重庆队唯一的利好的主动权还在自己手中，就只要不犯错就肯定能够完成保级。至于大连队，领先优势达到了5分，且队中外援实力不俗，至少压力肯定没有榜尾的两队大。 嗯，那说到保级组的情况哈，郭健也认为保级组最困难的青岛没准还能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像打申花呀还是有可能的哈，来听他的预测。 重庆现在是13分，倒数第3。青岛跟申花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实力上申花要强出一个档次，但是上一轮输给河南那场，申花队明显斗志不强，因为他现在球队没有特别需要争取的目标了，他这个积分现在基本上就是保级组的第一名，就是最后你排名第9，没有太大悬念，所以这时候他们这种精神意志力的层面的东西不会太强。但是青岛呢是需要这个努力再搏一下的，青岛现在保级是最危险的时候，但是你保级队往往就是倒数3-4场的时候，他会这个爆发比较大的能量。所以我觉得虽然青岛最终可能你摆脱不了这个降级的命运，但是这场比赛他应该会给申花制造很多麻烦，胜和平都是有可能的。 另外再来说说刚才说到的天津和重庆的情况哈，绝对也是这一轮即将到来的这一轮的重头戏。 不仅仅是一场六分之战，同时也是关系到球队保级的走向。那么重庆队只比排名倒数第二的荆门虎高两分，那说如果重庆击败荆门虎呢，积分就是16，那么肯定会和榜尾的两支球队拉开差距，保级形势相对就明朗一些。那如果说天津赢了重庆的话，那么依然就是榜尾的三支球队混战的这样的局面。这个结果呢，很可能是青岛队想看到的，哎，你们仨混战，我出去了挺好哈，三队还有机会上岸。所以说相比之下呢，天津队现在的情况并不是很乐观，除了赛季报销的外援卡达尔之外呢，上场比赛当中伊洛基和白月峰也出现了拉伤的情况，也不知道之后哈这两场比赛当中两个人的情况能不能够应对，尤其和重庆的这一场生死之战。那么从赛程上来看，下一轮比赛青岛队将会面对的是申花，这场比赛确实不好踢，申花也是保级组当中实力最强的，就跟这个子昂在滑雪的时候排在第二阶段的第一名一样哈， 嗯， 是一组第一哈， 嗨，强行创造一组。 那第二阶段首轮比赛呢，申花是3-0战胜过青岛队，那现在二番战，青岛队如果输了的话，也很有可能将会继续拉大和身后的球队之间的积分，所以说这个保级组的形势还是比较的混乱哈。来听郭健说说天津这边。 重庆现在是13分倒数第三，然后天津是11分倒数第二，所以无论这个重庆还是天津拿一分呢应该是不解渴的，但实际上这两支球队在实力上呢非常接近，所以我认为这轮的这场比赛呢平局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两支球队最终保级的形势还要看最后的两三轮比赛。天津这边他主要的一个阵容就是532，然后上一场输给沧州，我觉得确实这个裁判判罚的不利因素多了一些，但是球队现在这股劲儿很强，然后这个于根伟说球队非常团结，唯一的问题呢我觉得是现在球队的外援还没有充分的发挥作用。然后重庆这边是上一轮平了武汉，其实打得不错，张外龙也比较满意，然后毕竟这个球队的这个攻击手就费尔南迪奥回来了，而且看他的这个求胜欲望也比较强，你经过上一轮磨合呢，我觉得这场打天津他的信心应该很足，所以这场比赛 我认为双方都会有进球，但是最后呢应该是一场平局比较合理。 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话题是本土球员包括今年的金靴归谁哈，然后很多朋友说归张玉宁，怎么没有人说郭天宇呢？来，这个也看到了严强和郭健的评论哈，说这两个人在中超的表现确实是挺亮眼的。那但是广州队现在是处于低谷哈，那么国安队要表现出赢球的信心和决心，尤其是张玉宁哈要表现出这个能力来。昨天不知道大伙看了没有，看到有朋友在网上转这个张玉宁在上场比赛过程当中上场的那个短视频，带动全队那个短视频，说真的有点像大哥的意思哈。所以这两位年轻队员严强跟郭健也分别的点评了一下。 中超剩余的这个赛程基本上也就是完结这个赛季为目标，我觉得哪怕最终这个冠军还会有一个头衔的归属，但是这个赛季显然是一个被冲得支离破碎的一个赛季。提出郭天宇和张玉宁这两名本土球员的未来发展前景，我希望足球能够恢复到职业足球原本的规律当中，就是经济上能够决定人才的流动吧。那如果说中超俱乐部最终连球员的一些薪资都得恢复到一个自然水平的话，或许这能够推动一些有实力有海外这种发展前景的球员能够去留洋，能够去到更高水平的联赛当中效力。但是对于这两名球员来说，我觉得张玉宁要再度出去留洋，会有更难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吧。郭天宇呢，看不太明白啊，因为在联赛当中他确实很有特点，但是为什么在国家队当中根本就得不到一丁点的这种上场机会，是因为此前的主教练对他不认可，还是说郭天宇自己存在某些技战术方面的短板？因为疫情导致于很多信息的流通都不是特别畅通，所以对这两个赛季在联赛当中涌现出来的球员我们了解的还不太够啊，也不知道他个人有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出去深造，去到一个更高水平的联赛当中去效力的这样的一种自我驱动。

成为首位在冬奥会上夺得速滑项目奖牌的中国男子选手。 还是想站到我旁边的位置吧，每个运动员都是这么想的。 之前高廷宇在2017年亚冬会上夺得过男子500米冠军，也曾在2017年世锦赛上名列第十。高廷宇的表现令速滑名将叶乔波深为感动。 当那个积分牌上显示我们高廷宇排第三的时候，我真的眼泪就抑制不住了。然后国内的、国外的，那就我的手机就爆了，那么多人来祝贺哈。这个奖牌就是凝聚了很多几代人的速滑界这种一代一代的传承哈。那么多人前赴后继的执着的去坚持，更重要的就是他作为一个这么小的男运动员拿到了第一块速滑的奥运奖牌，太难能可贵了。我特别期待在2022年冬奥会上他能够再创辉煌，能够实现我们所有冰雪人的梦想。 想自己滑越来越快嘛，你从事这个项目你就是想做第一名。 高廷宇夺得的这块冬奥会铜牌必定能够带动更多中国男选手齐头并进，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再创佳绩。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我是中国冬季两项运动员张岩，我从事它已经15年了。支撑我最大的动力就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和对冠军的渴望。我非常享受在比赛中筋疲力尽冲过终点躺在地上的那一刻，很累，但是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获得冠军的喜悦和能为国家争光的荣誉感是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所以我现在非常珍惜为国参赛的机会。备战北京冬奥会，我们一起加油！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世界越爱越精彩。 欢迎大伙儿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唱晓，今天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刚才三先生说了，小丽你看这个写着1025，然后我问他，我说这是什么，他说这是车位编号，真是缘分哈。有的时候是生活当中有些数字吧，你看到它就是心里特别的暖。感谢您跟我们分享，这是不知道是您的车位号还是谁的车位编号哈。反正在路上如果我看到哪个车的尾号是1025的话，我会一激灵， 是， 然后一激动。 有听众朋友说啊，说晚上聊聊国足感觉有点意思，一大早聊国足吃饭都没胃口， 有点堵得慌是吧？ 嗨，那成，这第二时段咱不聊国足， 那聊点冬奥吧。 对， 马上就要有冬奥会的这个内容哈、啊，给大家呈现，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互动。刚才您听到了高廷宇啊，在上一届平昌冬奥会的表现。那么，鉴于武大靖、任子威、宁中岩和高廷宇已经获得了2021到2022赛季的短道速滑、速度滑冰的项目的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所以经过研究啊，体育总局也提到，刚才说到的四位运动员获得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那其他的运动员呢，要需要选拔产生，因为他们都是世界杯的冠军嘛。 是 啊，昨天啊， 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副主任于海燕啊，曾在今年10月就表示，世界杯阵容是基本盘，但不意味着没进入阵容的人就没有机会，最终还是要选拔最有能力的人去参加冬奥会。也透露呢，说冬奥短道速滑项目的报名截止日期是今天，就是今天。中国队将在今天确定参赛名单。 哎呀，那肯定是大家熟悉的这些选手哈。武大靖反正是拿到了一张入场券了。另外，世界冰壶联合会昨天也公布了竞赛日程，我们中国队是满额出战哈，男子女子混合都有。其中我们混双呢是在明年的2月2号率先上冰，迎战的是瑞士队。混双的比赛先进行。赛程的安排是这样的，先是混双，十支队伍是2号开始单循环，循环赛前四进入到7号开始的半决赛，8号决出金银铜牌，所以说我们中国队还是非常有机会的啊。 中国混双队单循环赛先后对手为瑞士、澳大利亚、瑞典、加拿大、美国、挪威、英国、意大利、捷克， 基本上是每天一打。 对， 2、3、4，3号是一日双赛， 先打澳大利亚，然后打瑞典。 对， 五号一日双赛，六号一日双赛，五号分别是打美国和挪威，六号是打英国和意大利。 嗯，哎，反正这都是强队啊，所以说呢，每场比赛应该会比较激烈精彩吧，难度都不小哈。男女四人赛分别在2月9号、10号开始，同样先进行循环赛，排名男女前四名的队伍进入半决赛，半决赛胜者争夺金牌。男子金牌19号产生，女子冠军在20号，即北京冬奥会闭幕式的当天来决出。嗯，这是冰壶这边的一些赛程啊。 世界越爱越精彩。还有女队呢？ 嗯， 你说女队了吗？ 女队是这样的，女队单循环呢，其实关键是男女队啊，这几个队伍真的是名儿没差几个哈， 没差几个，都是差不多都来了。 是， 但女队呢有亚洲选手哈，亚洲的这个 队有韩国队， 对，还有日本，包括 对 这两个队在女队当中还是比较有实力的哈。 是的， 啊，说到的像丹麦、瑞士、美国、瑞典女队也都有，除了韩国和日本之外呢，还有俄罗斯奥运代表队的女队、英国队和加拿大队。听起来好像跟男队差不多哈，但是男队这边确实没有亚洲的两支队伍哈。 是的。 那么北京冬奥会的冰壶比赛是在哪儿来着？ 在冰立方哈。 哎呀，那可真是非常漂亮的，而且对这个场地要求极高的一个比赛场馆哈。 嗯， 也是咱们北京冬奥会比赛场次最多、赛程以及单日竞赛时间最长的项目，所以原来的水立方，现在的冰立方将会经历考验哈。 是的。 嗯。 关于说能不能去看冬奥会的事儿啊，昨天上午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防疫政策相关筹备工作，请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世界越爱 越精彩。近日，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共同发布了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介绍了第二版防疫手册的相关情况。防疫手册提出了六项基本原则，韩子荣介绍： 一是疫苗接种，疫苗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保障赛事安全举办的关键的手段；二是闭环管理原则；三是建立新冠联络官机制，所有来华参加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国际组织均需设置新冠联络官；四是检测追踪与隔离的原则，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闭环内人员每日进行核酸检测；五是减少接触的原则；第六个原则是提高卫生意识，提倡为运动员鼓掌加油，不建议唱歌和呐喊。 与第一版防疫手册相比，第二版手册在基本原则、内容框架、具体措施等方面基本保持了一致，主要是在具体措施上进行了深化、细化和补充完善。韩子荣说道： 补充了一些相关的防疫措施，还细化了防疫的相关内容，还更新了一些内容。至于呢，是不是在赛前和赛时还需要出台额外的防疫措施问题，一切要取决于全球和中国疫情形势的变化。 韩子荣表示，在冬奥测试赛期间，第一版防疫手册得到了检验和认可。 从我们遇到的这些情况来看，应该说第一版防疫手册确实经受了测试赛的实战的检验，即使出现了阳性病例的情况，均能够快速地得到有效的处置，而且呢，也没有发生疫情的传播和扩散。 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表示，最大限度避免把闭环内感染传播到城市层面，是疫情防控的底线。 当出了感染呢，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也做好了充分的应急预案，一整套的方案。在密接的标准呢，我们也是完全按照国际的标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来判定相关的密接。这是把要闭环内感染传播到城市层面，这是我们一个防控的底线。尤其针对包括奥密克戎这种传染性非常强的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这个防控底线，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防控目标。

平昌冬奥会金牌得主武大靖也是在最后一站获得了他的主项500米的冠军，很值得期待。宁中岩在本赛季速度滑冰的四站世界杯当中是三金两银，包括名将高廷宇也有摘得金牌的表现。 嗯，另一个热搜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过的羽生结弦突破了这个又一次极限，挑战了4A 啊，就是四周的阿克塞尔跳。所以说呢，这也是就像刚才听众朋友们有人说的，又是刷新了人类的极限。 嗯 啊，但 谁说不可能？ 对。我相信运动员们还会继续向更高难度的动作去挑战的。 嗯，由于起跳和落冰的方向不同，阿克塞尔跳的空中转体呢要比其他类型的跳跃哈要多出半周。 嗯， 所以呢有很多叫法吧，也是看你的这个周数不同，叫做一周半跳、两周半跳、三周半跳，所以四周跳的话，那就是四周半跳啊，这样的一个叫法，就比其他的一些转法还要多半周哈。 是的。 那从1978年开始呢，陆续就有选手可以完成三周跳，一直呢也就想尝试四周跳哈。女运动员现在也可以跳出三周了。 是的。 10年之后，1988年，那至于四周，看看我们今年哈羽生结弦能不能够给大家带来人类花滑历史上的突破。 嗯，毕竟普鲁申科啊，冰王子曾经断言过啊，这是他的教练， 他教练 对、 培养出的，他的教练说的， 说这个在他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看到有人类做出这个动作的。 我觉得普鲁申科、也有地方翻译成普留申科，他的身材跟羽生结弦不太一样，那这个身体结构不一样哈， 对， 更为力量型一些。羽生那简直就跟一根针一样， 是 转几圈都行，我觉得。 就看起来很柔弱啊、但是其实人家真要说比力量的话，不输的。 嗯，非常协调哈。那当然了，在中超方面，大家也关注山东队现在是十分优势领跑啊，很多体育迷也在关注，说今年的中超冠军应该是就归山东队了。 嗯，还有呢，就是山东队啊，在周日将会对阵河北队。河北队在之前的比赛中曾5球惨败给山东泰山。那山东泰山其实现在是完全不看对手情况了。河北本来现在目前的状况也不太好。球队整体的状况除了技战术以外，剩下的方面也都不太好，所以说可以说已然成为囊中之物啊。 可不是。 嗯， 而在马上就要过节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像最后一波2021年的这个寒潮哈，也是请大家留意了。周末期间呢，像华北、黄淮、江淮、江南、江汉、西南地区，包括像我们北方地区哈，都会连创新低。像北京星期六的气温呢是只有-4度左右，今年的冬天新低。到星期天早晨的话呢，这个冰冻线啊还会向南压，所以呢下周周初南方的大部分地区跟北方一样也会创下温度的新低。 没错， 而这次寒潮的过程呢也让大家提前感受到冬天的这个感觉啊。我觉得冬天怎么也得冷两天，这才是对冬天的尊重。 是。 好，一会儿咱们接着说。 首善有爱，环境无碍，让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宣传贯彻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共创无障碍城市，共享文明发展成果，一起向未来。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4个9，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居然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尽，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目前北京市处于寒潮大风蓝色预警中，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昨天后半夜北风渐起，今天白天天气逐渐转晴，三四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六七级，最高气温降到零下三度左右，到了夜间风力有所减弱，最低气温将会降到零下十度上下。寒潮天气来袭，出行需要注意防寒保暖，远离广告牌及高大建筑物，谨防高空坠物，自采暖用户特别要注意预防煤气中毒，另外要特别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零下三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30%。风大天寒，不适合您登山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也不适合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2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嗯，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您在早上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儿之声正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小奥和小丽。 嗯， 今天啊是12月24号了，这一年就没几天了。刚才呢大家都在关注伤情啊，北京范青说：“荣哥你咋了？”我看到大家伙都在讨论这段时间，像减肥啊，包括自己锻炼的一些伤病等等哈。冬天的时候很容易复发， 嗯， 因为天气的缘故，天一冷吧，您不舒服的地儿它就马上冒出来了。 是， 嗯， 陈伟还发了自己滑雪的照片， 哦， 说南山后山雪坡挂网，撞在了支撑铁柱上，运气好断的是雪板不是腿。我看这个图，真把人家雪板给蹭断了哈，这好一看应该是租的板。关键是南山后山雪坡是个初级道啊，这是 刚学的， 得多练练，得多练练。 一定注意安全啊！ 对，这个还是要量力而行啊。 嗯，灰太狼也说了，我膝盖也不好，又不运动的话就长肉了，心肺功能也下降。只是坚持运动，带着护膝，十几年了还可以。 嗯， 每一周呢会打2到3场羽毛球。哎呦，打羽毛球对您这个膝盖还是挺有影响的哈。 可不是吗？ 啊，得注意点安全哈，急停急转的。好，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互动。南极说了，膝盖不好就多去游泳，这也挺好的。反大伙儿的这个运动方式都不一样，找一个您喜欢的一两项哈，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嗯， AJ Pacer 也说了，每周我一两次投篮也行，就比赛就算了，比赛我不行，投投篮也可以哈。好，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赛场日观察当中，请到的是李哥，还是和大家来说说有关足球的话题。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你好李哥。 哎，小丽早上好。 嗯，今天我跟子昂陪着大家哈。 啊，子昂好。 哎，刚才我们在话题当中也提到了，说今年这个中超的最佳金靴会归谁哈，大家伙都说本土金靴的话，那应该是咱们家张玉宁。那你对这两位小将哈来看看怎么点评一下他们在今年的表现。 好的，好的。你要说2021年中超金靴， 嗯， 按传统的，那就是谁是进球数最多就该给谁， 嗯、 是吧？目前我们看中超的射程榜排在第一位的是长春队的儒尼尔内刚， 嗯， 他现在13个进球。那郭田雨呢是10个进球排在第二啊，跟卡尔德克是并列。 嗯， 张宇宁是9个进球排在了第四啊。所以说，如果能希望两位年轻的中国国脚拿到今年的中超金靴呢，他们俩人在最后的四轮比赛中还要继续努力。 所以加俩字儿本土。 啊，本土，本土有金靴吗？ 这大伙儿 以咱们的命名， 这属于百花奖， 心目中的金靴吧。 对，百花奖。 当然，他们我觉得还是希望他们能像吴磊当年一样，那硬碰硬的啊，在有外援的存在之下拿到这个金靴，我觉得还更加的硬气。而且今年的这个整体的拿金靴的环境应该比吴磊的时候还要更好，因为当年的时候是处于金元足球的盛期，所以那时候大牌外援像什么霍尔克之类的都在，所以那个时候拿到的话含金量更高。 嗯， 这个赛季呢，因为很多大牌外援都离开了，像儒尼尔内刚这样的这个级别的前锋应该说少了很多，所以为张玉宁和郭田雨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时机吧。 嗯， 但是你即便从本土的球员来看，咱们就不说金靴的问题了。我觉得，通过中超联赛第二阶段这个开赛以来前四轮的表现，确实最突出的啊两个球员就是郭田雨和我们的张宇宁啊。在打完的正好四轮比赛中，这俩人还特别有意思，都是在3场比赛中各打进了3个进球。但是呢，这3个进球总体而言呢，郭天宇应该显得更加的突出一点，因为他那个3个进球呢，嗯，其中有2场比赛是绝杀了对手，比如上一轮他就绝杀了长春亚泰， 嗯， 是吧？对北京国安那场又是郭天宇绝杀了北京国安啊，所以呢，你看他这种绝杀的进球呢，这个含金量就太高了。仅就这2场球而言，他就是有6分的价值。是吧？ 嗯， 那么他首战是5-0大胜河北那场，他也是进了一个球，但是那种进球就属于锦上添花式的进球。所以呢，而张玉宁呢，打进这3个进球，除了第一轮对广州队那个是啊1-0，那是张玉宁的制胜球，那个球就是价值3分的。 嗯， 对这个深圳这场呢，张玉宁进了一个球，但是呢，最终双方打成2-2啊，所以这个进球的含金量不如对广州队那场比赛。因此，仅从这两个年轻的本土的前锋啊，这个队员自身的进球来看，我觉得还是郭天宇显得更突出一点啊，更关键一点。但之所以造成这样的一种情形，我觉得跟现在两个球队的整体实力和相邻队友对他的这种支援力度有很大的关系。 嗯， 山东泰山队我们知道啊，马上接下来的中超第5轮啊，他就迎战目前在争冠组排名垫底的河北队。 嗯， 因为他前4轮已经取得了一个4连胜了，那么在河北这场，如果他再胜5连胜的话，他就提前3轮拿到了今年中超的冠军了啊！我们看现在媒体都在说这场球啊，其实这对于山东而言啊，我觉得这个在记忆的第二阶段开始之前，当时分析的时候，咱们连线的时候我就判断过，我说今年这个中超联赛冠军很难跑出山东泰山的这个手心了，因为第一阶段中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啊，第二阶段中他的人员，兵强马壮啊，特别是他5个外援啊，非常齐整，没有任何的减损。那这种情况下，在目前的中超氛围中，有点是一花独放的那个味道。所以今年山东泰山队，我觉得不但是有望拿到中超的冠军，而且很可能重现1999年那个双冠王的那个奇迹。 嗯，那说到国家队，刚才我们也在讨论哈，说74名这样的这个排名，对于国足来讲，今年这个答卷就交到这儿了。当然1月份和2月份还有2场比赛，所以到目前为止，您觉得这个世界排名是不是也是基本上是啊，可以说明我们在就国家队这个层面当中世界的这个水平了？ 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国际足联的排名都是根据国家队在这个国际 A 级比赛，特别像亚洲12强这种啊特别重要的比赛中的表现和成绩啊，这个算出的积分，所以这个积分还是，基本没有什么水分，比较准确的反映了一支国家队在一个大洲中他所处的地位和在世界足坛所处的地位。中国队其实今年大家的走过来的步伐大家都很清楚了啊，40强打得不错，对吧？4连胜以后进入到了12强，这个应该给李铁记一功，不管他现在是不是下课的问题。 但是在十二强比赛中目前为止的成绩呢，我个人的判断和感觉是真实的反映出了目前中国队的整体实力和战术水平并不是很糟糕。虽然没有带来惊喜，但是目前这个位次和积分也不足以说用惊吓两个字来形容来总结。所以总体而言，就是目前我们就是这个水平。实际上赛前的时候我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判断。咱们再把话说的大一点，如果里皮不走是吧，继续带这个队伍，现在无非也就是比也就是阿曼这个位置比我们前一个位置啊，断然没有跟 B 组现在的沙特呀这个澳大利亚和日本啊去掰一掰手腕，我们真的没有这个能力。这个不是谁去当这个主教练就能把这支球队带出一个奇迹的啊。所以总体而言，今年的中国队目前的中国足球的水准就是这样的。现在比较糟糕的一点就是说到四个规划的这个球员明年这个一二月份还能不能回归。 嗯， 其实我觉得对这件事情呢，现在的重要性我个人感觉已经并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什么？因为今年我们在打的前六轮的这种比赛中，这四个人是都在的啊，不管李铁是怎么想的，是不是都用了每一场，但实际上我们看了最后也都是最后两场阿曼和这个澳大利亚也都上了，但是也就是比他们不是全首发的时候确实有一定的增强，但是呢也没有对中国队的整体实力带来一个实质性的根本性的改观啊。这个呢其实大家不要在规划的资源上过于看重这四个人的能力了，能回来我们固然感到啊这个是好事儿啊，会有增强，但是不回来也不至于天就塌下来了啊。所以我觉得，而且从现在的情形来看，今天我们连线已经是12月24号， 对， 是吧？对日本那场是1月27号，也就一个月的时间， 是 一个月的时间，他们现在从巴西南美飞回到亚洲再入境日本。那么日本现在由于奥密克戎的影响，日本的这个入境政策呀、隔离政策都有一些最新的变化。 嗯， 那现在我们都没有看到有关于这方面的中国足协积极的联络啊，这三个人又怎么着怎么着啊，没有这方面的动态消息，所以这个就进一步的增大了这几名已经返回巴西的规划球员重返国家队代表国家队去打这两场比赛的难度啊。尽管他们的主观性上可能还都是信誓旦旦啊，表态只要国家队召唤我，我一定积极愿意回来啊。这但是实际情况呢，客观允许吗？这个都要打上很多的问号。 嗯，大家都在怀疑哈。嗯 嗯， 好，那我们无论是中超还是国足，在这个年度基本上哈，你看中超跟咱们国安，然后国足的比赛也已经踢完了，要到一月下旬才有，所以说对于咱们北京的球迷可能想要惦记的事儿也就差不多了，我们要转向看 CBA 了。 是是是， 本周末的时候我们要看 CBA 了，也希望这两支球队， 看看北京首钢，看看北京北控， 对 吧？ 然后咱们转转向哈，也希望咱们这个国足吧，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有好的成绩，而国安的调整更多的应该是在明年了哈。 是是是， 好，谢谢您的分享，再见。嗯， 好的，再见。 刚才说着说着看着很多朋友听得都很认真哈，说到了这个和山东队的这场比赛绝杀的事儿，然后有朋友说这俩球不是山东的外援进的吗？大脚星叔叔，对，这个绝杀球不是郭田雨哈。 嗯， 刚才说到了这个有个错的地儿哈，跟大家这儿更正一下。两个进球呢，第一个是孙准浩进的嘛，一个世界波哈，第二个是贾德松最后在大概补时到快到两分钟左右绝杀的嘛啊。可能刚才说的有点不清楚啊， 是 在这更正一下哈。好，这是大伙儿关注到的国安的情况和国足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在有空的时候跟我们互动互动哈。说到的两个话题，一个就是今年的本土金靴，虽然说没有这个奖项哈，但是大家也可以比较比较，是张玉宁好呀，还是郭天宇好呀？还有 CBA 的比赛就要开始了，本周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首钢和北控的比赛了。大家也可以互动互动哈。林公子说，李哥也许有比较高的期待，还是看看比赛再说吧。叶宇说，如果鲁能下一轮提前夺冠的话，要是打国安，咱们会不会跟国外似的列队欢迎一下，鼓掌一下？咱们应该没有这个习惯哈， 好像是没有的。 对，英超啊，包括德甲啊，有的时候会这样。 西甲 也会 讲究哈。 嗯， 是。 也有朋友说，我现在基本上像女排、女篮都放弃看了，就看看国安啊，看看首钢什么的了。 那现在您估计国安也差不多了，跟只能看个首钢了。那咱说说篮球， 聊聊 CBA 吧。 好， 前天中午呢，辽宁男篮启程前往长春备战即将打响的第二阶段的 CBA 赛事，郭艾伦等四名国手随国家队抵达长春，在辽宁赛区和辽篮会合。虽然莫兰德的加盟让辽篮的纸面实力有所提升，但是主帅杨明认为球队在第二阶段遇到的挑战会远超第一阶段，因为他们第一轮要打这个首钢嘛，所以说我们也多关注一下。辽宁男篮将和广东队、深圳队、北京队在第二阶段激战六场。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各支球队外援陆续到位，比赛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杨明也表示，第一阶段比赛只有少数有外援的球队啊，如今各队纷纷引援，实力均有提升，第二阶段比赛的激烈程度会明显提升。应该说，真正的比赛会从第二阶段开始。 说除了对手实力变强之外，像他们的国手郭艾伦、赵继伟、韩德君和张镇麟差不多有一个半月没有和球队合练了，这也是杨明比较担心的一些问题哈，说这也确实有点吃亏啊。四位国手上次和球队合练是40多天前，23号才到长春，所以说一天之后马上打比赛啊，一边比赛一边调整了，只能是这样哈。我们连线了篮球评论人江帆，江帆说辽宁的国脚的确是刚刚结束隔离，磨合比较少，这是他们比较弱的一点，需要磨合。 对于两队来说呢，的确会存在着国手对于这支球队重新磨合的一大难题。我觉得重新磨合对于他们难题最大体现在还是他们自己的身上，在回来之后经过了隔离，漫长时间隔离之后，如何保证有效的训练量，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因为我们知道隔离的环境可能对于专业运动员的有效的体能的保证以及状态的保证，这就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一关了。而且对于辽宁队来讲，他们其实也在这个时期里做着不同的一个加法。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实辽宁队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呢，还是能够充分的展现出自己的充分的厚度，而且在第一阶段，说实话，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受到一个太大的挑战。在体能的储备上，在阵容的厚度体现上，以及外援更早融入逐渐磨合到球队达到一个最佳状态上，他们其实都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在这个阶段，当他们重新回来之后，而且国手的比例要比其他球队还略高一点的情况之下，那么在刚刚回来的比赛当中，辽宁队在一开始就要碰上一场大仗，那这对于他们的状态而言呢，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是不是在已经在前面比赛当中就会有点习惯性小慢热的情况，会不会让这个局面变得加剧？这我觉得会是他们在接下来这场比赛当中一个最需要注意的事情。对于很多慢热状态型的球队，对于队员来说呢，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说尽快的回复到状态，尽量的不要出现慢热，这嘴上一说非常容易，但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去做到，有的时候不是说这么简单的。所以说这其实会增加很大概率的第二阶段开始对于辽宁队的前面的一场乃至几场比赛的一个不确定性，如何用更早的时间去找回到最佳的状态，可能是辽宁队在最近的几天以及在接下来的开始的第二阶段比赛当中，他们需要去一步一步去思考并且去践行和努力尝试改变的。 对于首钢这边呢，我们也官宣了吉布森回归哈，写的还挺好的，0.4秒极欠后仰绝杀广厦，末节轰下23分，率队逆转上海，这些瞬间属于同一个名字，乔纳森吉布森。这也是这个 CBA 官方的这个宣告哈。 是的， 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赛季哈， 对，是的，吉布森为北京首钢男篮是出场了46次，在场均28.6分钟的时间里呢，可以得到23.8分、4.8个篮板、3.6个助攻、1.5抢断，并且呢是入选了当赛季常规赛的最佳国际球员候选名单。虽然只与球队并肩作战了短短一个赛季，但是吉布森已经和北京首钢男篮的每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上赛季结束之后，他一直和球队保持密切联系，渴望回归北京首钢，一起向新赛季发起冲击。 江帆说吉布森和林书豪的出场时间谁上谁不上，或者是他们之间的交换哈，应该是分寸上的拿捏，对于 亚尼斯来讲极大的考验。 嗯， 对于齐布森来说，在上个赛季其实也能够在一定的场次当中证明着自己进攻能力上的一个大家所惊艳的一个表现。那相比较林书豪来说呢，他的进攻属性是更为突出的，在单兵作战能力上这点是不需要更多怀疑，也是在其他球队在进攻当中非常习惯性的运用外援的进攻手段之一。那这一点他能够去认真的并且比较好的展现出来，这应该是大家所能够去预料到的。那他和林书豪刚才我们也提到两个人的作用有些不同，以及不同之下的时候呢，上场的阶段可能对于不同队友之间的调配，那这对于球队的教练席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有考究的事情了。而且外援的上场时间、上场人次的有限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时间，他和林书豪究竟在时间的调配上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合，以及多和少之间、主和次之间究竟会做一个怎样的综合点吧？我觉得这对于北京首钢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嗯，前两天我们也提到哈，说这个球馆在长春，这个球馆有个特点，就是球迷特别爱嗑瓜子儿，所以说宋翔说一到那个场馆就能闻到奶油瓜子味儿，可能大家还记得。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场馆之前呢，就这个场馆的之前有一个空地哈， 嗯， 他们为了欢迎各支球队呢，正在做冰雕。前两天宋翔又给我发了一张图，冰雕已经初具规模，估计过了这两天了，已经到今天了，可能都雕好了。每一个赛区的欢迎的方式都不一样哈， 对， 啊，挺有意思的。我说能雕成什么样儿，也是得跟斯泰普斯球馆外面那一样吗？是等人的吗？说不是不是，肯定还是要稍微的大一点儿，这样远远的就能看到了。 是的， 这是展现了北方的特色，北方城市的特点哈。 什么都大一点是吗？ 对，什么都大一点，什么都冷一点，冰冰的。 对。 江帆说球迷满怀热情的奔赴长春啊，当然了，因为书豪的到来，在这个赛区也会成为一个亮点哈。 嗯。 对于北京首钢的，首先从热度上来讲呢，应该也是受到了各位球迷的一个关注。我们都知道在第二阶段的所有的比赛都会在长春来进行，在寒冷的天气情况之下，在交通比较遥远的情况之下，我们依旧看到很多球迷都是心心去前往到长春去观战比赛。相信不光是只有两队球迷，也有很多包括我们所了解到的，比如说林书豪的球迷，可能也都会去愿意去前往。那这其实能够体现出北京首钢在开始之前的一个被看好的局面吧，因为我们也知道林书豪在之前的赛季当中效力北京首钢的这一个赛季里，其实还是给这支球队后场的轮转以及后场的整个进攻上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梳理作用。虽然说他的状态可能在之前也受到了大家的一些小争议，比如说小伤病的存在，比如说在状态还没达到一个最佳值的情况之下，对于北京首钢的进攻箭头作用究竟能够体现出多少，因为在 CBA 的比赛当中，各支球队尤其是对于小外援的作用其实有一个硬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那就是他的单兵一对一的进攻能力，那这是直接决定着外援的属性上他在上场的时间里如何能在提供杀伤的同时也给队友提供一个最大的帮助。那能不能在这点体现出来，其实要看林书豪的恢复。我觉得恢复好的话，其实还是对于这支球队的重要性还是能够体现出来的。在第一阶段的比赛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老将球员其实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伤病上的，当然伤病是最主要的问题体现之下，其实他们的上场时间以及上场的场次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当然好的一点对于球队来说呢，在这段时间他们更多去发现了年轻球员的一个融入，以及更多球员有了充分的上场时间能够去证明自己。但是对于这些老将球员来说，他们的有效场次的热身其实还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如何在寒冷的天气之下在第二阶段里尽快的融入到状态，对于他们的考验我觉得要比很多中生代很多的年轻球员来得更足一些。那至于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注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慢慢的融合，但是可喜的消息还是能够看到北京首钢在第二阶段开始之前的这一些有效的引援，更多体现在外援上的这种引援，其实对于这支球队的帮助我认为是来得非常的重要的。这毫无疑问会给很多球员在有效的上场时间里能够更加专注的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无论是防守上的还是协同作战上，以及在串联球和进攻上的单一性的目的。那这对于北京首钢在一定的时间，比如说错过六分多钟过去之后的轮换时间，那在这个时间里我觉得球队 会做得更明确一些。这支球队在防守上，我们丝毫不用去怀疑他的这种独特的节奏，在联盟当中对于很多强队都会形成一个非常难受的进攻局面，但是在手转攻之时的这种进攻火力上是否还能够得到一定的补充，其实更加考验着老将球员在特定的上场时间里能否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支球队在另外的一些时间的优势能够尽快的展现出来。 小球王说咱们还弄不好真有戏能打赢辽宁、 嗯、 我觉得先别说赢人家，反正这场比赛有的看啊，我觉得、嗯、 之前在第一赛段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赛前、啊、首钢比赛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打一些我们觉得十拿九稳的啊，评论区都是就是这比赛就别聊了吧，有什么可聊的， 然后比赛最后阶段没咬住牙、啊、 对、 有时候会这样啊， 是也有一些呢就是评论区另一种说今儿这比赛有什么可聊，这能打过吗，哎，结果还真就赢了， 对，突然一下就赢了，赢的还挺多， 嗯， 说的是跟广东那场是吧， 是 都没想到，我们首钢通常都在第三节的后半段和第四节开场那个时候是我觉得是相对来讲比较关键的、 嗯、对， 如果那两个时刻能打好的话，这场比赛基本上都能拿下来。蒋文男孩说了，我还是很期待首钢能够爆冷击败辽宁的、 嗯、 前提是全队得超水平发挥，全队得精力集中哈，打好咱们现有的这些组合和可能哈。 是的，球迷也在给首钢支招，小球王说、 嗯、 特别要注意打好开局啊，这非常重要。 对，我是觉得第三节下半段那个时候挺重要的。 对， 严斌说了，你看这是我在日本拍的一张图，这是应该是疫情之前可以出国的时候拍的哈。 嗯， 1025/25写的是日本字儿，也是一个车牌， 是 1025在大家的心中是多么的温暖和独特哈，谢谢您的分享哈。三先生说希望咱们的后卫能和内线双塔这个配合好，多喂饼，喂饱了算。 嗯，KT 说舒豪在那个赛季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这又老了两岁还能怎样呢，抓紧培养年轻球员才是正确选择。 嗯，舒豪在的那个赛季咱差点儿， 嗯， 你说跟广东那场要是赢下来不就没这后边的事儿了吗， 是差是真不多。 杨洋洋说了，我安就这样了，保级无忧，咱不需要保级，咱在争冠组，争冠组垫底、 嗯、 咱也不会垫底是吧， 是 之前咱说了打好了第六，打不好呢就第八，反正是余下的、 对，这是灰太牛郎说、嗯、不可否认舒豪的出现能让首钢的防守有提升，这是其他外援不如舒豪的、 嗯、 舒豪不是前两天也说了吗、 嗯、 我将用极致的防守来面对对手。 嗯，也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我安保级无忧嘛，剩下的几场比赛其实输赢也没所谓，要不咱们就齐心协力帮助张怡宁多进几个球吧，让他拿到咱们本土的金靴， 嗯， 这是一个荣誉呀。哎呀，这亚洲咱排第八呀，也算是名列前茅了，进前十了，像一小老头说这反正是咱们真实水平的表现哈。嗯， 至少前十没问题吧。 嗯，按照目前的情况，玉宁加把劲儿应该能排到郭天宇前面吧。深秋说的，那确实得加加劲儿哈。 嗯， 还有几场，期待首钢吧。反正国安已经无欲无求了。5421说，玉宁内达呀，这是国内的荣誉啊。 嗯，8338说，首钢只要发挥了自己的长处，那赢谁都有可能。广东辽宁不是没赢过啊，他们遇上首钢也怵。 嗯，朋友说。张玉宁是国产前锋当中技术最好的了，也能传也能射，应该是现在啊最好的一个时期，最近这段时间表现的是好。也有朋友说首钢当中像方硕啊小川的状态如果要是能回归，那咱肯定能赢球，这是关键。 嗯， 国内后卫多分担外援的压力，多点出击，打出整体篮球的攻防。 嗯， 对于对方这个重点人员还是要专人盯防。 是的， 还是期待能打个好的开头哈。 没错，国安的这个球迷啊4955说金球奖跟关键球也没什么关系吧，啊，跟进球数漂亮球有关系，说真的张玉宁的进球真漂亮。 嗯， 啊，那是个人的能力的充分体现，主要还是说张玉宁的整个的身体特点和他打门特点，你就注定了他的进球会比较有力量美学那种感觉哈。 对， 是他然后也说郭天宇主要还是依赖投球啊，必须有人给他喂饼，但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优秀球员

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我特别喜欢每次壶和壶碰撞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能直击我的心灵。现在有了年轻的队员，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奋斗，我也相信他们为梦想流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 嗯， 也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这 CBA 的比赛就要来了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首场跟辽宁的比赛。 没错 啊，刚才我看到这个说辽宁这边和中国这个和首钢的比赛在长春体育馆的这个票一放出来，说一分钟当中就售罄了。 嗨， 因为这个馆可以坐4300位观众，那按照防疫的要求呢，一共是卖1300张球票，一分钟全部都卖完了。 哎呦， 最贵的是680，便宜的是180，中间有280、480， 一点没留， 肯定连想都不想，只要有票赶紧抢。说明大伙儿是多么期待在现场看比赛哈。 是， 那也欢迎大家来聊聊这场比赛，我们首钢的优势，包括您的期待等等哈。当然中超联赛虽然跟国安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哈，我们在争冠组相对比较靠后的位置，但是也可以说说咱们还是有个别球员表现的不错。刚才说到郭田宇和我们中国和我们这个国安的张玉宁之间哈也有比较，那您可以说说今年的本土金靴的归属哈。 前者小郭是10个球啊，玉宁呢是9个球， 差不多。 对，还得加一把劲儿。 那综合消息来看，女排超级联赛昨天在辽宁和天津、江苏和广东以及上海和山东这三组对话当中，是天津、江苏和上海都是直落3局战胜的对手。 嗯， 他们提前锁定了四强的席位。 凭借着李盈莹、瓦尔加斯的出色表现，天津女排以25-19、25-19轻松拿下前2局，第三局又打出4-0的小高潮，最后天津队始终处于领先优势，最后25-16锁定胜局，战胜辽宁队。本场比赛呢，天津女排4人得分上双，李盈莹砍下全场最高的25分，瓦尔加斯18分，袁心玥和王媛媛各得10分。面对广东女排的强劲挑战，拥有龚宇、吴梦洁、吴涵的进攻三叉戟的江苏女排发挥更胜一筹，25-22、25-13、25-19也是连落3盘轻松取胜。另一场比赛当中呢，拥有豪华外援阵容的上海队以25-14、28-26、25-22击败了山东队。上海队3人得分上双，钟慧独砍21分，外援金软景拿下19分，欧阳倩倩入账10分。 现在呢，三席已经确定了，最后一个席位是在辽宁、山东和广东之间来产生。昨天世界田径联合会也在官方刊登了对这个年度竞走项目的总结啊，那必须得有我们中国选手。其中女子20公里竞走队哈，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遗憾，今年3月份的黄山全国锦标赛当中，杨佳玉1小时23分49秒打破刘虹保持的1小时24分38秒的世界纪录。那刘虹呢是排在第二，同样也是超越了自己原来的世界纪录，青阳师姐是排在第三。三人的成绩呢，基本上到年底都是本赛季前三。倒是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呢，我没有能够实现这个项目的卫冕，所以说上届奥运会的冠军刘虹只在这个项目当中获得了一个铜牌，也是比较大的遗憾哈，这是年度中国队最大遗憾。而在男子20公里竞走当中呢，中国队是占据本赛季世界前5的成绩最好的当中的4个。 是的， 这4个最好的成绩呢，也都是在今年3月份黄山全国锦标赛上创造的。其中黄凯华1小时16分54秒夺冠，而且排名赛季世界第一。云南的蔡泽林和张俊的成绩都是1小时17分39秒，也是在黄山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排在赛季第四的这个前四的这个成绩都是咱们国家的选手哈。 没错， 而且黄凯华这个成绩也是新的全国纪录也是中国第一位能够在1小时17分走进这个大关以里的选手。所以这些成绩都不错，可惜的是也是东京奥运会上黄凯华发挥失常，最终是排在第7的位置。东京奥运会的冠军是意大利的一位选手哈。 意大利的马西莫斯塔诺啊，然后1小时21分05夺冠。我们关注了一些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 啊，再来看看 国际 足 球 方面。 是的， 我刚才看到这个昨天凌晨这条消息哈， 嗯， 英格兰联赛杯的1/4决赛的较量不是在利物浦和莱斯特城之间完成的吗？也是因为各种原因吧，他们都是派年轻选手参加的， 对， 尤其是利物浦的青年军哈， 嗯， 利物浦不过还是体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在和莱斯特城的点球大战当中，还是8-7战胜了莱斯特城。所以说在这个比赛当中独秒哈8-7终局涉险过关，英超冠军还是非常的厉害啊。 是， 嗯 啊，我们来看看英超其他方面的，这个利物浦对阵利兹联的联赛哈，因为疫情被延期了，本周末利物浦对利兹联，狼队对阵沃特福德的比赛因为疫情原因被推迟。官方的英超的官方声明中写到呢，利兹联与沃特福德因为新冠疫情而提出了推迟比赛的要求，英超联赛董事会在经过商议之后决定同意延期这两场圣诞假期的比赛。同时呢，这对利物浦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之前克洛普就抱怨球队当中出现了4例的新冠的疫情，但是推迟比赛的请求被拒绝。不过本周克洛普的球队会有一些喘息的时间。 嗯， 四人不给拒绝的话，那四人不给推迟的话，给推迟的那是有多少人了？ 确实疫情相对比较严重一些哈，当然也有一些人员的荒信儿或者是传闻。那据有关的媒体报道说呢，英超豪门曼联是希望博格巴能够在冬窗继续留在队伍当中的，他本人呢也是愿意和主教练朗尼克来合作。 嗯， 博格巴在11月初的时候在法国队的一次训练当中肌肉拉伤，目前他的恢复情况还是不错，不久之后据说要复出了。那也是哈，大巴黎、皇马、巴萨、尤文都对这位28岁的法国中场表现出兴趣，他本人呢并没有排除和曼联续约的可能性。但是反正也有一些传闻吧，严强认为说博格巴和包括像哈兰德这样的去向，当然现在你听到的更多的是一些听起来就是经纪人的炒作。 哎， 至于关于什么博格巴有可能和朗尼克继续合作啊，和曼联续约，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些媒体炒作或者说经纪人的一些传播吧。至于说哈兰德啊，说这个曼联、曼城、利物浦包括好多其他俱乐部都在追逐他，这更是拉伊奥拉传统的操作手法，因为这位经纪人特别善于挑起不同俱乐部当中对于一个特定球员的这样的竞价啊。博格巴同样也是和他有这样的关联，那之前卢卡库也有过类似的现象，所以这段时间对于这种转会传闻的话，大家听听可能当做娱乐新闻来对待，或许会更接近事实的真相。我觉得如果合同还剩下6个月的球员，让他跟俱乐部续约，除非他在经济和事业上有多重的高额保证，否则很难操作成型。 怎么就当娱乐新闻看 了？拉伊奥拉这嘴里就这样啊，尤其是球员到了这个关键的转会期的时候啊，全世界的球队在他嘴里都想买他球员。 嗯 啊，你们就互相竞价吧。 就我们家特别好， 哎， 我们家都是你们要的。 不过人家能做的这么成功也是有原因的。 嗯 啊，确实会做生意，就是说这个对于球员的倒卖这一块啊，拿捏的不错。 嗯。其实在新赛季开始之后，切尔西这支球队啊，因为是上赛季的冠军球队嘛，一度还是发挥出色的，曾经9轮比赛位居英超首位。但是最近呢就不行了，最近现在你看只积多少分啊，他们现在是排在积分榜的第3，是不是积38分，和利物浦差3分，利物浦人积41，然后曼城又高出3分，曼城现在是44，怎么就不在第一了哈，已经跟榜首差这么多了。严强给分析了分析说，图赫尔上任之后一心还是想打造这个切尔西防线的，但是呢防守问题不是症结所在，那是什么问题啊？ 切尔西在联赛当中状态的下滑，与其说是因为他防守端不利，我倒觉得可能更跟他中场的运转以及前场攻击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有一定关联。如果仔细看看图赫尔上任以来到现在接近1年时间啊，他其实加强的都是切尔西在防守端的重新的搭建吧，包括这样的一个三中卫的体系以及两个边翼位在攻守两端的出色发挥。一方面呢，我觉得切尔西也受到了伤病的影响，像刚刚进入状态的这个左边的翼位齐尔维尔啊，这个伤停有可能是整个赛季报销啊，这样让他 左边这条边实力大大受损。另外呢，在前场啊，最重要的引援卢卡库的引入有亮丽的开局，但是后继乏力，很长时间伤停。那图赫尔是凭借切尔西非常完整有序的防守体系啊，上赛季最终能够在欧冠当中夺冠的，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意外。其实我们想想，在他欧冠决赛之前，联赛堪堪前四，而且足总杯当中是输球了。如果没有这个欧冠决赛那一场出色的发挥，当然也包括了瓜迪奥拉在曼城一些鬼魅的战术的调整啊，否则大家对于切尔西未必会像本赛季开始那么看好。他的板凳深度仍然非常够，防守我觉得哪怕是存在诸多球员啊，这也有可能会离队，像吕迪格啊，据说跟皇马走得很近，像克里斯滕森也是希望能够以自由身走人的。迪亚哥席尔瓦呢，因为年龄的原因，可能会是一年一续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他其实防守个别位置有状态起伏，但我觉得切尔西整体防守防线这方面他的短板并不是说那么的严重啊，但是他的问题更出现在是中前场，坎特现在已经很难保证一周双赛，这个现象在坎特29岁之后就逐渐体现出来了。另外科瓦奇奇这样的球员，当他缺阵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他的重要性，而核心的是在前场中锋这个位置没有能够得以凸显，维尔纳状况跟卢卡库也有相似，伤停的时间会比较长，现在哈弗茨也是第二次的疫情感染，所以我觉得切尔西状态稍微有些起伏，可能更多是跟他进攻端相关的。对图赫尔更高的要求，第二步的高要求就是他能不能够激活切尔西的进攻，这甚至会维系到图赫尔在切尔西未来执教的命运。 好，这是欧洲足坛的消息哈。 嗯， 那有很多这个媒体也都说哈兰德已经在路上啊什么的，那咱们就当娱乐新闻看看吧。 是，这不是看热闹吗？这就是一出大戏。 嗯，哈兰德进多少球了？30个球了是吗？ 嗯，有了啊。 那你给大家说说咱们现在进球的情况。 最近有这个国外的媒体盘点了一下五大联赛在联赛中的进球数，这个球员的进球数，莱万多夫斯基43球排第一。第二名是弗拉霍维奇，是33球，然后哈兰德是30球，就是他们有平均数啊。莱万是平均每68分钟就要进一球，哇，这个数据真的太恐怖了，就是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些。 嗯， 啊，就是在梅西自然年91球的时候，在想，如果说有一个球员每90分钟之内都能进一个球的话，那这个球员真的很优秀啊。那达到这个的还有哈兰德，就是每89分钟他平均这89分钟就要进一球， 那几乎就是一场球就会进一个。 对，是的。本泽马是28球，然后梅西是24球，就是在各自联赛里的进球哈。后面还有什么安德烈席尔瓦呀，姆巴佩呀 ，C 罗、伊莫比莱、萨拉赫都在这个榜单里。这是瑞士足球天文台 CIES 啊盘点的一个名单。我估摸着是因为有瑞超的球员在这里面， 所以他们特别热心的排了一下。 对，是的，有瑞士的球员在里面，所以热心一点。 我们今天话题也提到了郭田宇跟这个张玉宁两个人之间的比较哈，我们最后再请天鹰给说一下，包括马上就要到来的 CBA 的比赛，也请江帆再给大家前瞻一下哈，进入到然后这他们俩说完之后，然后进入到大家的讨论时间。 国安队跟山东队在比赛之前，北京队的这个国安队的这个主教练比利奇是曾经说过，他通过观察录像啊，他发现这个郭田宇真的是一个极好的球员。他说：“哎呀，这个小郭是应该早点去欧洲踢球的，早点去欧洲比赛的，对于他的这种提升会有很大帮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小郭的成绩不单是能够在数据上面看到本土射手排第一，另外在这种潜力上面也是受到了很多就是欧洲教练的肯定。因此，小郭一定是一个具备了非常好前景的队员。但是在现阶段，他跟张玉宁相比，应该说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样作为中锋球员，张玉宁在除了这种正面的冲击能力啊、射门能力之外，张玉宁其实现在在国安队越来越多的扮演了一个前场的这个前场指挥官的一个角色。 除了我们经常所希望中锋能够做到的前场的背身接球做支点，然后前场的这种高球控制住前场高点，同时张玉宁尽管是如此大的身高体重，但是依然可以在两个边路不断的来扯动活动，然后在两个边路可以为其他的前锋其他的中场队员拉出空间制造机会。另外张玉宁这种中锋你会发现他能够参与到快攻当中，国安队有多次快攻其实是由张玉宁参与来制造出杀机的，他自己在中场接应之后还可以在前锋线上完成终结。其实这种队员在中国足球最近几年以来是非常罕见的，就是综合能力这么好，具备了身体素质，具备了技术能力，具备了这种足球智商的队员。应该说你说他是世界级球星那肯定不是，那是不是亚洲球星，我认为张玉宁正在朝着亚洲球星的方向在发展。 那么在最早的时候呢，我们看当林书豪还在首钢的那一个赛季呢，当时因为有尤度的存在，以及北京首钢的内线没有做一个最大范围的补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会面临着上后场可能内线会有点缺乏的情况，上内线呢可能后场也会显得有那么一点点进攻不足的情况。那么在这个赛季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引援之后的融合第二个赛季已经开始阶段的时候，以及看到范子铭的状态在进攻火力上也得到了大大提升的时候，那这时候的调配是否能够有效的跟得上，也就是说我们总去提到的一个词儿，化学反应能否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达到最佳值，这是接下来比赛当中可能更加考验吉布森的。刚才就提到了他的个人进攻能力，这是不用太多去怀疑的，那如果能够提升他的这一点的作用的话，我觉得那么对于北京首钢来讲，可能整个覆盖48分钟的时间里，对于这支球队的帮助也会显得更明显。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这是一些关于吉布森啊，关于这个国安啊首钢的讨论。那大家也有很多的这个感受啊。孙东林说：“天鹰评述不错，到位啊。”然后，哎，是的，闲人北三为什么开始讨论不穿秋衣秋裤直接套上棉裤棉袄是什么感觉？这怎么开始讨论这个了？ 闲聊波尔卡 啊， 提醒大伙儿，星期六是2月25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7:35，将会由王毅为大家带来转播。明天咱们将会迎战辽宁队。哎，就被你们一说吧，我也觉得好像咱挺有戏的， 突然有了希望哈。 对，都被大家聊着的，我觉得哎还行啊，好像这么一分析哈。 是的， 周扒皮，你们家这是怎么回事？发了一张图哈， 大冰溜子两米长， 大冰溜子这么长。然后我跟子昂就分析说，是不是您家楼上这个雪化了之后，就躺下来了哈？ 总不可能太阳能管炸了吧？ 这我觉得有点危险，不知道您家看这个高度怎么也得是8-9层以上的，这要是这冰溜子掉下去砸着人可怎么整？ 对，这我觉得不止8-9层了哈。 看着反正挺高的， 是，关键也不好处理。 对， 这个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早些时候往事如烟说，早晚金靴奖属于张玉宁。中午不行吗？ 中午， 期待他未来更美好，玉宁加油。确实，也许这个过几个赛季还能在别的联赛争夺一下金靴奖啊，都有可能。 申秋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咱们聊到了博格巴嘛，说博格巴属于个性球员，虽然是节奏慢了点，但是威胁的就是那一脚传球还是非常的犀利的。 我觉得个性球员有很多啊，就。首先呢，就像巴洛特利这种的，我觉得他是个性球员的天花板， 典范 ，天花板。但我觉得博格巴这样的就还不能就简单的用个性球员去就是去看待，因为他不只是球场上球场外有个性，你说造型有个性对吧？穿搭有个性，言语有个性可以，但是你不能在更衣室里搞事情。 你看小球王也说懒洋洋的，把别人都给带坏了。 是 我要是曼联老板，我坚决不要的。 对，就所以说你不能搞事情，对吧？你自己这个理什么头发，穿什么衣服，对吧？这是随便想怎么踢啊，这是可能就是说球员的一个，但是教练说什么，那你得听。这是怎么说呢？多少年来足球就是得这样，不然的话，对吧？还要教练干嘛？ KT 说了，说高天意和玉宁现在的连线还是创造了不少威胁球，你看着吧，还得有进球。 是的， 后面咱还有4场比赛哈，咱看看啊。 最好能够把郭天宇这个超过去，不就差一球吗？ 是 还是有机会的。 嗯嗯。荣鸿斋也说赶紧开始吧，又好几个月没看球了，这说的是篮球吧。 嗯 啊，书豪又回来了，打辽宁得有信心呐，肯定不好打，但是也有希望赢。嗯，真的有希望赢啊。 刚才不是大伙儿都在讨论伤情吗？说这个有上年纪的，有退行性的，就不可逆的等等一些伤病哈。总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您是跑步、游泳、骑车，还有刚才说有打羽毛球的哈，打乒乓球可能稍好一点，打篮球的、投篮的等等吧，都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一个科学的评估。 没错， 千万不能像子昂似的， 哎， 他什么都去。前两天去滑雪去了吧？ 嗯， 本来还是想拿一个名次的，后来跟小丽姐姐说，这个角度影响了他的发挥。快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证书。 对，视频的朋友可以看到啊，完赛证书。 可惜我看怎么写的是什么？ 第九名跟第十五名都是完赛证书，这个太遗憾了。第八名就写名次了 啊，这是全国第四届媒体滑雪邀请赛完赛证书，严翔小姐哦，不是先生， 嗨， 有个横杠，祝贺您在本次比赛中顺利完赛啊，就等于说结束比赛的，你只要有成绩的都有哈。 对，因为有一些选手可能会滑错旗门啊，过错门啊。哎， 这上面有中国冰雪和中国滑雪协会的认证哈。 啊，是的。 这个以后能说明你的 职 业水平， 说明滑过雪。 哦哟，只是如此哈，重在参与哈。 嗯。 确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角度对你的滑雪还有很大的影响，技术发挥上有很大的影响。 是雪坡的角度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滑雪的时候有的人喜欢滑陡的，在陡坡上他可能发挥的更好一些，有人在缓坡上发挥就更好一些，跟他们的走这儿的习惯或者说重心的习惯以及雪板的调试吧，这个都有关系。 嗯， 所以说还是输在了经验上吧，我觉得就是前几名比我名次更靠前的，他们对于这样的缓坡的这个滑行还是更有经验一些。 所以刚才我想起咱俩昨天聊天的时候说，这不可以适应赛道的哈。 对， 要适应一两次应该会好一些。 对，就是前一天晚上是给这个上雪道的机会，但是雪道上没有插气门啊，所以说就只能是凭着自己的想象。 嗯 啊，我在雪道上想象我前面有二十个气门在那滑。 但后来这个实际情况跟你练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哈。 嗯， 这朋友说明天看首钢了，来点小酒就等着好结果了，可千万别喝成闷酒。首钢加油啊，首钢必胜哈。 嗯 嗯。 灰太牛郎说：“年轻真好，一个同事学滑雪，自夸能上中级道了，没过几天腿断了。一问他58了，这就千万别，就是说，这个我滑雪也滑了9年了，所以说这不是说大家说这个雪季滑两趟，说啊子昂这个年轻人能冲，我也能冲。这个如果大家没有这个能力啊，一定要听雪场那个广播，就是没有中级滑雪水平的雪友请在初级道上滑雪，这是所有的雪场都在循环播放的，就包括刚才陈伟说那个断板那事儿啊，我以为他上的是那个南山的后面那个后山道啊，结果呢他上的是后面那个极限雪沟。我估摸着您应该不是极限雪沟，是极限雪沟旁边的黑道吧，因为极限雪沟拿网子拦着的啊，一般来说没必要啊，非要翻那个保护网去挑战去。 嗯， 我滑过两次也是不太好滑，就是那个高级道，说实话您说是抱着板子出溜下去的，那个时候其实您应该扭头花40块钱坐一下下山小火车也不错， 那不是面子上过不去吗？ 确实啊，那下山小火车也挺好玩的。 嗨，一定注意安全啊， 千万不要逞能。 杨洋洋说了，我按下赛季把包顿给招回来，再多用用王子明，再从打亚冠的青年军当中挑几个，什么梁绍文啊、乃比江等等，多磨练磨练，咱为2023年做准备，是吧？ 嗯， 期待着2023年在新工体的时候，咱们又有新的希望了。 嚯，大脚星叔叔说，我同事周一乌眼青来的，滑雪撞的，那是怎么撞脑袋了呢？ 肯定是撞在头上了 啊！这是眼睛磕肩膀了。 哎呦， 头盔得戴好啊！ 想想我都觉得疼。好，感谢大家的分享。那我们明天要关注CBA首钢的比赛了。哎呀，真的还挺期待的哈！希望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还是我们俩哈。 嗯。 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再见。 再见。大家把手都牵起。